要输了。 那我们从这个三百左右的山顶啊，30m以上続きますと。 快啊！快啊！ 二周目に入っております。ただいま向こう上面ロッキード戦闘グループが走っておりますが、ロッキードクリスコークイーンゆか号と続いております。ゆか号がウィンがトップでございます。まもなく第4コーナークリスコークイーンゆか号、ゆか号クリスコークイーン。 ゆか、好样的、你可不能输啊。 ゆか号かクリスコークイーンか、クリスコークイーンかゆか号か、ゆか号、ゆか号、ゆか号、ゆか号。 耕作真的赢得了第一。 見事優勝でございます。絶対ナンバー3、ゆか号、見事トロッターAレース優勝でございます。 ゆか真够卖力的。 可不幸的人，这个第一却招来了刑警的注意。 对不起，你是天岛耕作吧？不，不是。你不是航管室的天岛吗？ 我没在航管住。 尽管耕作不承认，可是从赛马场回来他就开始踌躇了。子呢还什么也不知道呢，因为刚才他到商店为耕作买衬衣去了。 合适吗？ 正好。 太好了， 谢谢你了。 对了，还有，以后你就搬到里边住吧，夜里挺冷的，再说我也不把你当外人了。给你在楼上铺好了被。哎呀，武志，瞧你睡得这样，白天太高兴了，躺下就着了。我从来没见他喊得这么欢。今天你也够累的，洗个澡吧，我去看看水热不热。 太太。 哎。 我想把活辞了。 啊， 我要走了。 哪天？ 明天。 啊，是。 这些日子多关照了。 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？ 不，不是这么回事。 你前两天还说到哪儿都一样，你说只要我愿意你可以一直在这儿住下去，我还以为你留在这儿不走了。 那会儿我只好这么说，我根本没打算常住。 那么你要去哪儿？去做什么？办完了事儿，你再回到这儿来不行吗？ 太太，请原谅我。说实话，我杀了人，警察在追捕我，我老婆借了高利贷，利滚利越欠越多，没法还清，就上吊死了。那个时候我出门在外，听到消息就赶回家，债主还上门逼债，说他死了是存心赖账，

应该是这样的。 你要是愿意嫁给我，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。 但现实